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夫男把酒杯摔在了地上，而且摔得粉碎。 这， 卡德罗斯结结巴巴地说：“ 加泰兰村那面墙上，是什么东西呀？啊，看，夫男，你的眼睛比我好，我的眼睛开始模糊了。你知道，酒是骗人的家伙。”但是我敢说，那是一对情人手挽手的在那儿并肩散步呢。哎呦，老天爷，他们不晓得我们看得见他们。这会儿，他们在拥抱呢。 登格拉斯当然不会放过给夫人增加痛苦的机会。好，你认识他们吗，夫人先生？ 认识， 夫男低声回答。那是埃德蒙先生和梅西迪斯小姐。 呀，瞧瞧啊，瞧那儿，现在我认出他们了，我认出来了。哎，邓迪斯，可爱的小姐，到这儿来，告诉我们你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呀？因为弗南先生硬是不肯告诉我们。 哎呀，你别嚷好吧。 邓格拉斯假意去阻止卡德罗斯，后者带着醉汉的那种牛性，已经把头伸到凉棚外面去了。我说，为人要公道一点，让那对情人安安静静地去谈恋爱吧。看看弗南先生，好好学学他，他的态度有多么克制。夫男大概是被邓格拉斯挑弄得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像一头被斗牛者激怒的公牛似的要冲出去，因为他已经站了起来，而且似乎正在集中精力准备向敌人直冲。正在这个时候，梅西迪斯带着微笑温雅地抬起了他那张可爱的脸，露出他那纯洁明亮的眼睛。一看到这一对眼睛，夫男就想起假如埃德蒙死了他也跟着死的威胁，于是又沉重地跌回到他的座位上。邓格拉斯看看这两个人，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个是发着酒疯，另一个完全被爱所压服了。我在这些傻瓜身上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邓格拉斯默默地自语。我真怕这儿一个是酒鬼，一个是懦夫，可是这个加泰兰人闪光的眼睛却像西班牙人、西西里人和卡拉布兰人，而他们是一向以报仇心切闻名的。埃德蒙的命运的确不错，他会娶到那个漂亮的姑娘，他会做船长，他可以嘲笑我们这些人，除非……邓格拉斯的嘴边 浮起一个阴险的微笑。除非我来干预这件事。 喂！ 卡德罗斯继续喊，他用拳头撑住桌子，抬起半个身子。 喂，埃德蒙，你究竟是没有看见你的朋友呢，还是不肯跟他们讲话？ 哦，不，我的伙计，等迪斯回答。哈，我不是骄傲，只是我太快乐了。而我想，快乐是比骄傲更容易使人盲目的。 哎呀，很好，那倒也是一种说法呀，啊？ 卡德罗斯说。 哦，你好，等迪斯夫人。 梅西迪斯庄重地鞠了一躬，他说：“ 请别这么称呼我，在我们祖国，人家说，对一个尚未结婚的青年姑娘，就拿她未婚夫的姓名称呼她，是要倒霉的。所以，请你叫我梅西迪斯吧。” 我们必须得原谅我们这位可敬的邻居卡德罗斯。 邓迪斯说：“ 好，他是不小心搞错了。那么，就赶快举行婚礼吧，邓迪斯先生。” 邓格拉斯向那对青年人鞠躬说：“ 好，我也是想越快越好，邓格拉斯先生。今天先在我父亲那儿把一切准备好，明后天就在这儿李瑟夫酒家举行婚礼。我希望我的朋友都能来。”那就是说，请你也来，邓格拉斯先生。哦，还有你，卡德罗斯。 夫奶奶，卡德罗斯说着，咯咯地笑了几声。 哈哈，夫奶也请到吗？ 我妻子的兄长，也就是我的兄长。假如这种时候他要不来，梅西迪斯和我就要非常不高兴了。 夫奶张开嘴想回答。但他的话一到嘴边就不见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哎呀，今天准备，明后天就举行婚礼，你太匆忙了吧，船长。 哈，邓格拉斯， 埃德蒙微笑着说， 我得像梅西迪斯刚才对卡德罗斯所说的那样跟你说一遍，请不要给我一个不属于我的头衔，那或许会使我倒霉的。 哦，对不起，对不起。 邓格拉斯回答， 我只是说你太匆忙了一点，我们的时间很充裕啊，埃及王号在3个月内是不会出航的。 哦，人总是急于得到幸福的，邓格拉斯先生，因为我们受苦的时间太长了，实在难以相信天下有好运气这种东西。但我之所以这样匆忙，倒也并非完全出于为我自己，我还得到巴黎去一次。 去巴黎？真的？你是第一次去那儿吧，邓迪斯？ 哦，是的。 哎，你到那儿是有事吗？ 是的。哦，不是我自己的，是可怜的里克勒船长最后的一次差遣。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邓格拉斯，这是我必须尽的义务，而且我只要路上来去的时间就足够了。 啊，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邓格拉斯说，然后他又低声对自己讲，到巴黎去一定是去送大元帅给他的那封信。哎呀，这封信倒给了我一个主意，一个好主意。 哎，邓迪斯，我的朋友，你还没有正式做到埃及王号上的第一号人物呢。 然后他转向了走开去的埃德蒙喊道， 顺风，顺风，谢谢你。 埃德蒙友好地点了点头说，于是那一对情人就又安静而欢喜地继续走他们的路了。 登格拉斯用他的眼睛跟踪着埃德蒙和梅西蒂斯，只跟到那一对情人消失在圣尼古拉堡的一个拐角后面以后，他才回过头来。他细细地观察着夫南，夫南已倒在了椅子上，脸色苍白，周身发抖。卡德罗斯正在结结巴巴地唱着歌。 哎，我亲爱的先生， 登格拉斯对夫南说，这婚事看来似乎并不能使人人都快乐呀。嗯， 他使我很失望， 夫南说。那么你也爱梅西蒂斯吗？ 我崇拜他。 你爱上他很久了吗？ 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就爱上他了。 可是你却坐在这儿一个劲儿地抓头发，而不是去想个挽救的办法。见鬼，我真想不到你们加特兰人会这样的窝囊。 你教我怎么办才好？ 夫南说。我怎么知道这是我的事吗？嗯，我可没有爱上梅西蒂斯小姐，那是你。找吧，福音书上说你会找到的。 我已经找到了。 怎么样？ 我要刺死那个男的，但那个女的对我说，假如她的未婚夫遭到什么不幸，她就会自杀。呸！ 哼，那种事情，女人说倒是会说，但绝不会真的干出来的。 不，你不知道梅西蒂斯，他只要说出来就真能干得出来。傻瓜， 登格拉斯自言自语说，只要邓迪斯不当船长，他自杀不自杀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要梅西蒂斯死，我情愿自己死。 夫南以不可动摇的坚决语气回答。 哈，那就是我说的爱情， 卡德罗斯说，他的口齿比以前更加含糊不清。 那就是爱情，不然我就不知道爱情究竟是什么了。 喂， 邓格拉斯说，我看你倒是一个老实人，算我倒霉，我倒愿意帮你一个忙。可是， 可是什么？ 我的好人，你现在才带3分9亿，喝完这一瓶就够你醉饱了。喝吧，别来打扰我们的事情。因为那件事情是需要动一下脑筋再冷静地判断一下的。 好，我喝酒啊。好，那倒不错，这种酒瓶并不比香水瓶子大，我可以喝上4瓶。绑匪的老爹，再拿点酒来。 于是卡德罗斯用他的酒杯敲起桌子来。 先生，你刚才说…… 夫南非常焦急地说，我刚才在说什么？ 哼，我忘了。 卡德罗斯这个酒鬼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 爱喝就喝，那些怕酒的人就不敢喝，因为他们心里存着坏主意，怕被酒给勾出来。 卡德罗斯于是哼起当时一首极流行的歌曲的最后两句来。 所有的坏蛋都喝水，洪水可以做证人。 先生，你刚才说你很愿意帮我的忙，可是啊，对了，可是我得附带说一句，我帮你的忙是只要等迪斯不娶你所爱的那个人就算了。照我看，那件婚事是很容易打断的，但是也没有必要非把邓迪斯置于死地，只有死才能够拆开他们。夫男说， 看你讲话真像一个呆子。朋友，这位是邓格拉斯先生，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智多星，他马上就可以证明你的错误。证明给他看。邓格拉斯，我来代替你回答吧。邓迪斯是不必死的，假如他死了那实在太可惜了。邓迪斯是一个好人，我喜欢邓迪斯。邓迪斯，祝你健康。 夫人忍不住站起身来，让他去说吧。邓格拉斯拦住那青年说，哎呀，他喝醉了，讲的话倒还有点道理，分离和死可以发生同样的效力。假如埃德蒙和梅西迪斯之间隔着一道牢墙，那他们也就不得不分手了，其效力和使他躺在坟墓里是一样的。 不错，但关在牢狱里的人是会出来的。 卡德罗斯说，他凭着尚存的一些理智还在努力倾听着谈话。 而且他一旦出来，像埃德玛·邓迪斯这样的人，我想他抱起仇来。 那怕什么？弗南轻声地说， 啊，我倒想知道凭什么把邓迪斯关到牢里去呢？他又没有抢人、杀人、害人。 住口，邓格拉斯说， 我不住口，我说我倒想知道凭什么邓迪斯关到牢里去。我喜欢邓迪斯。邓迪斯，祝你健康。 于是他又吞下了一杯酒。邓格拉斯看到那裁缝的神色也恍恍惚惚，知道酒力已经加深，就转过身去对夫男说，喂，你知道要他死实在是不必的。当然不必，假如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你有办法可以使邓迪斯被捕。哎，你有没有那种办法呢？办法只要去找总是会有的，但那跟我有什么相干呢？这又不是我的事情。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你的事。夫男抓住了他的手臂说，但我知道你对邓迪斯一定也有某种私怨，因为怀恨在心的人是绝不会看错别人的情绪的。 我 我有恨邓迪斯的动机。 哦，不不不不不，我可以发誓， 我只是看你很不快乐，而你的郁郁不乐使我很关心，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但是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罗斯本来已经把头伏在桌子上，现在忽然抬起头来，用他那迟钝无光的眼睛望着弗南说： 杀邓迪斯？谁说要杀邓迪斯？我不许他死，我不许。他是我的朋友，今天早晨还要借给我钱呢，像我借给他钱一样。我不许杀死邓迪斯，我不许。 谁说过一个字要杀死他？你这昏头。邓格拉斯答道，我们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喝杯酒祝他健康吧。他注满卡德罗斯的酒杯，又说，别来打扰我们。 对，对，祝邓迪斯身体安康。 卡德罗斯喝空他的酒杯说：“ 这杯祝他健康，祝他健康。” 但办法呢？办法呢？弗南说。你一点都想不出来吗？ 没有，办法由你想。 真的？邓格拉斯回答，法国人比西班牙人强，西班牙人苦苦思考之时，法国人则已有发明创造了。 那么，你发明出来了没有？ 弗南不耐烦地说，伙计，把笔墨纸张拿来。 笔墨纸张？ 弗南咕哝地说，是的，我是一个押运员，笔、墨水和纸张是我的工具，没有工具我是什么事都办不出来的。 快把笔墨纸张拿过来， 弗南大声喊道。哦，都在那张桌子上。侍者指指文具说， 拿到这儿来。 侍者听命给他拿了过来。卡德罗斯把手摁住纸说， 想到用这些东西杀人，比后在树林旁边暗杀还要牢靠，可太令人寒心了。我一向就怕看见笔、墨水和纸，比怕刀剑或手枪还厉害。 这家伙还不像他外表看来那样醉得那么厉害，邓格拉斯说，再灌他几杯酒。弗南给卡德罗斯斟满酒后，卡德罗斯原来是一个酒徒，一看见酒就放开了纸，抓住酒杯。加泰兰人始终望着卡德罗斯，直到他的知觉几乎已经被这次新的进攻所征服， 把那酒杯像掉下来似的放到桌子上为止。好了，加泰兰人看到卡德洛斯的最后一点理智也在最后的一杯酒后消失时，就重新拾起话头来。好了，那么譬如说，邓格拉斯重新继续说，邓迪斯现在刚刚航海回来，途中有靠过厄尔巴岛，在这样的一次航海以后，假如有人向检察官去告发，说他是一个拿破仑党的使者，啊，我去告发他。弗南连忙喊道：“是的，但这样，他们就会叫你在告发的文书上签名，叫你和被告对质。”我可以供给你告发的材料，因为我对于事实知道得很清楚。但邓迪斯不能在牢里过一辈子的，有一天他终于会出来。他一出来，就必定要降祸给那个使他入狱的人。嘿，我就最盼望他找上门来和我吵架。是的，可是梅西迪斯，只要你碰破他心爱的埃德蒙一层皮，他就会痛恨你的呀。嗯，一点不错。弗南说。邓格拉斯继续说：“哦，不不不。”假如我们决定采取我现在的这个办法，那就好得多了。只要拿这支笔蘸蘸这墨水，用左手，那样笔迹就不会被人认出来，写一封告密信就得了。邓格拉斯一面说一面写，用他的左手写出一篇歪歪扭扭，好像不像他自己笔迹的文字。他把那篇文字交给了弗南。弗南低声读道：“阁下，鄙人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此报告检察官由埃德蒙邓迪斯其人，系埃及王号之大夫，今晨自士麦拿经那不勒斯底部，中途曾停靠弗拉约港。此人受穆拉特之命送信于逆贼，并受逆贼之命送信于巴黎拿破仑党委员会，犯罪证据欲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该函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亲家中，或在其埃及王号之船舱内。”好极了，这样你报仇的方法就聪明了，这封信自可生效，而且一定追不到你的身上来。好，现在没有别的事了，只要像我现在这样把它折叠起来，写上送皇家检察官阁下，那一切都解决了。邓格拉斯一面说一面把收信人的姓名地址都写上。 不错，不错，一切都解决了。 卡德罗斯喊道，他凭着最后的一丝智力已听到那封信的内容，知道竟这样一告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不错，一切都解决了，只是这件事太可耻，太不名誉了。 于是他伸出手去想抓那封信。是的，登格拉斯说着，一面把那封信移开，是卡德罗斯拿不到。 哼，我刚才所说所做的不过是开开玩笑。假如登迪斯，可敬的登迪斯遭到了什么不幸，我第一个要感到难过的。你看， 他拿起那封信，把它揉成一团，抛在凉棚的一个角落里。 哎，那就对了，当迪斯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让他被人陷害。 哪一个鬼家伙想陷害的？哦，当然不会是我，夫人也不会。邓格拉斯说。他站起来望望那个青年，夫人依旧坐着，但眼睛却盯在那个被抛在角落里的告密信上。 啊，既然如此，好，那我们就再来些酒吧。啊，我想喝几杯，来祝埃德蒙和那可爱的梅西迪斯健康。 哎呀，你已经喝得太多了，酒鬼，你要是再喝就得睡在这儿了，因为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卡德罗斯一面说着，一面带着一个酒汉被冒犯时的全部尊严站了起来。 我站不起来，我跟你打赌，我可以跑上阿格兰市教堂的钟楼，连脚步都不会乱的。 算数吗？邓格拉斯说。我就跟你赌一下，但明天吧，今天该回去了。好，我们走吧。来，我来扶着你。来， 很好，很好，我们走，走。但是我可不用你来扶着。走，夫人，你不和我们一块回马赛吗？啊？ 哦，不，夫人回答，我回加泰兰村。 你错了，你跟我们到马赛去吧。啊，走啊。 我不去。 嗯，你这什么意思？你不去？好，随便你，我的太子爷。世界上人人都可以自由。好，走吧，登格拉斯，随那位青年老爷的便，他高兴，就让他回加代兰村去好了。咱们走。 登格拉斯这时乐得顺着卡德罗斯的脾气行事，就带着卡德罗斯踉踉跄跄地沿着胜利港向马赛走去。他们约莫向前走了20码左右，邓格拉斯回过头来，看见夫男正在弯腰拾起那张揉皱的纸，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冲出凉棚向皮隆方向奔去。 怎么 他多会撒谎啊！他说他要到加泰兰村去，可他却向城里走。哎，喂，哎，弗嫩， 哎呀，是你弄错了。邓格拉斯说的，他走的一点都没错。 嗯，卡特罗斯说，哎，我还说他走错了。哈，哎呀，酒这东西啊，真会骗人。 此时邓格拉斯心中想，哼，这件事的头开得很不错，现在只要静静地看它怎么发展就得了。明亮的朝阳用它那灿烂的光芒染红了天空，抚慰着那涂着白沫的浪潮。李瑟夫酒家已备下丰富的酒宴，摆席的那个大厅很是宽敞，并排地开着几扇大窗，每个窗口上用金字写着法国各大城市的名字。在这排窗口底下是一条跟屋子一样长的木板走廊。宴席虽然预定在12点钟开始，但是在预定时间的前一个小时，走廊上已经挤满了性急的贺客。他们有些是埃及王号上和新郎友好的船员，有些是新郎其他的私交，全都穿着他们最漂亮的衣服来给这个愉快的日子增光。大家都纷纷传说埃及王号的船主要来参加婚宴，可是大家又似乎都不敢相信登蒂斯能有这样大的面子。与卡德罗斯同来的登格拉斯终于证实了这个消息，说他刚才和莫雷尔先生相遇，莫雷尔先生亲口说要来参加他大富的婚礼。果然不错，片刻以后，莫雷尔先生已经在房内出现了，水手们一致向他欢呼。船主的光临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确证，证明这次婚礼的主人公不久就要做埃及王号的船长。而登蒂斯又是船上所一致爱戴的人物，所以当水手们发现他们上司的意见和选择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希望，也就禁不住欢喜起来。这一阵嘈杂而亲热的欢迎过去以后，邓格拉斯和卡德罗斯就被派去到新郎家中去报告重要人物已经到来的消息，希望登蒂斯赶快迎接他的贵宾。这两个人受命之后连忙赶去，但是他们还没有走出百步，就有一群人向他们迎面走来。前面是那对未婚夫妇和一群伴随新娘的青年姑娘，新娘的旁边是登蒂斯的父亲，他们的后面跟着福南，他的嘴唇上仍旧挂着他那常带着的阴险的微笑。梅西迪斯和埃德蒙都不曾察觉到他脸上那种异常的表情，他们两个是太快乐了，所以他们的眼睛除了互相对看以外，就只见到他们头上那明朗而又美丽的天空。